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没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，这个世界是如你说的美丽。 安闲的时光。